不是每一步都要走，把责任放一旁。今晚，你不用再勉强自己撑着，你可以先停下来，不用再把应该、必须、不能倒下的压力一直提在自己身上。先让身体知道它可以不用一直撑住，今晚不用再逼自己扛住全部，不用再觉得自己一定要有反应、有力气、有办法。先把那些压得你变得更僵硬的责任放掉一点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安稳下来，责任先放一旁，身体会慢慢暖回来。 Thank you.